请酒， 驸马请酒。 老相爷，为何饮酒不乐呀？ 有道是这寡酒难饮呐、 啊。哦，寡酒难饮。你是 有 唤宫娥才女歌舞一番？ 是， 慢来慢来，怎么歌舞吗？ 是啊， 老夫看你都眼团了啊！ 你我一时答对，好是不好？ 怎么出师答对？ 是啊， 老夫我的学术才情恐怕是对答不上啊。 老相爷特谦了，依老相爷之见呢？ 依我之见呢？老夫我一身爱情乡下歌词，是在台堂街之上有一女子唱的那歌词倒也入耳中听，何不将她唤进宫来唱上一唱啊？ 村歌土调不听也罢。 怎么 驸马你来进三载，身居公园，连这村歌土调都不愿听了吗？ 好，就依老相令，女士 有 长街去找。 是， 慢来，应当驸马受担之日，宫里人是忙得很，何不叫老管家去上一趟呢？ 有劳贵官。 王中 有， 去至长街之上，将那个唱歌词的找来，快去。 哦，是。 老相爷，请酒。 请酒。啊，驸马，老夫我见忙，你是哪里人士啊？ 本宫是湖广郡州人士。 湖广郡州，不错，你们哪里都出了些什么人才呢？ 我们哪里读书才子十有八九。 读书之人十有八九，真不愧是礼仪之乡啊。 本来是礼仪之乡啊， 若不是礼仪之乡，哪能出驸马你这样礼仪之人呐？ 老乡爷，夸奖了，请酒， 请酒， 随我来。见过相爷。 参见相爷。 见过驸马。 参见驸马。 来， 驸马你认识他？ 本宫不认识啊。 既不相认，未曾歌唱，为什么将他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你看他面黄肌瘦，未必会唱吧。 你看他面黄肌瘦啊，他那是恶的，只愿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，只落得抛头露面，长街卖唱。驸马，你若看他可怜，稍事唱完之后，就该好好的周济于他才是啊。 好，我周济于他， 这便才是。 唱歌词的，我来问你，可会唱《春秋左传》？ 不会。 《梁汉隋唐》？ 不懂。 风浪出去，红红去吧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我问他《春秋左传》《梁汉隋唐》，他是册册不懂，这还唱的什么歌词啊？叫他出宫去吧。 驸马，我想听歌词嘛，就要听个离合悲欢的故事。你问人个《春秋左传》《梁汉隋唐》，他哪能像驸马你这样知书明理呀？ 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随意唱。 这便才是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随意的唱来，你唱过什么歌词啊？ 我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啊。 好啊，驸马，唱歌词的言道，他怀抱琵琶，能诉本身之苦。我想这个苦歌词嘛，倒也入耳中听啊。 好。没事， 有 叫他廊下去唱。 是，廊下去唱。 堂上来唱。 廊下去唱。 廊下去唱。 告辞。 哎呀妈呀！老相爷为何取心特急呀？ 驸马 啊， 老夫我上了几岁年纪，耳有聋眼有花，你叫他廊下去唱，我听也听不清，是看也看不真，只不耽误我听歌词吗？只好是告辞一奏。 哎呀，老相爷，慢来，好，就依老相爷，叫他堂上来唱。 这便才是啊。唱歌词的，驸马叫你堂上来唱，你把那个琵琶顶得高高的，好声的唱来，唱好了，驸马他还有赏你。 相爷。 怎么又要轰了出去呀？ 老相爷，今当本宫受担之，你看他未曾歌唱，却先哭起来了。 驸马，

老乡爷，你一直不听歌词了，倒是饮酒啊。